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27号星期日，农历4月13。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周末的早上，我们不妨就从轻柔的音乐开始一天的生活。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爵士乐，这爵士乐里都有哪些名人，如何欣赏爵士乐呢？爵士乐包含了哪些门派？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部分。 爵士是一种源自国外后来风靡世界的音乐类型，这几年更是在中国异常的火爆。最近呢，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的爵士乐史学家、爵士乐终生成就奖获得者特德·焦亚的力作《如何听爵士》，这是一本书哈。那么到底什么是爵士乐？欣赏爵士乐又有哪些门道呢？历史上又有哪些爵士乐的高手？这几年咱们中国的爵士乐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通过这本书来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音协爵士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爵士乐大师黄勇先生，您好。 您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如何听爵士》这本书的中文版的责任编辑徐栗子，栗子您好。 大家好，我是栗子。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刚才我这个爵士乐一起哈，看到二位就开始已经有点就想要动起来的这个意思了哈。这个爵士乐确实是有特别大的这个感染力。其实说起这个爵士乐呢，应该说离我们生活也不是特别远，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包括之前这个电影《爱乐之城》大热的这个影片哈，它里头也是有很多这个爵士的这个故事啊，爵士乐的这种还是比较感人的一个故事吧。应该说爵士乐是非洲黑人文化、欧洲白人文化的结合。那么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介绍一下各自心目中的爵士乐，二位会怎么介绍呢？ 这个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普世的定义的。它比如说这个音乐，它是一个，它体现的是尊重，体现的是自由，体现的是一种平等。这可能针对好几个层面，针对音乐创作、音乐演奏或音乐家之间或在舞台上的表现形式，等等。那所以核心上，这个音乐还是一种跨文化的、尊重的、平等的、自由的一种音乐模式。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虽然比较大，但是比较准确。 因为您这个从事爵士乐多年，所以说更想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啊，给它一个定义。 高吗？ 高。栗子在做这本书的编辑之前，我相信应该没有黄老师这么专业哈。 我是外行。 所以其实咱们的这种可能是更私人、更直接一些的体验吧，对于爵士乐。 对，其实在做这本书之前，我对于爵士乐一个大概的认知就是阿姆斯特朗说的那句话，爵士即自由。然后会感觉爵士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种音乐形式。但是做了这本书之后，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哇，爵士实在是太厉害，它里面包容性非常的强，非常具有多样性。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多样而且又在不停成长的那样的一个音乐形式，这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确实是从19世纪末开始呢，爵士乐就风靡这么些年了，应该是，而且呢，爵士乐它是以英美的传统音乐为基础，混合了很多的这个音乐类型。这样吧，这个黄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历史吧。 其实特简单，这个爵士乐我们一般大部分，我们尤其咱们国内的 听众朋友或者音乐爱好者呢，会通过咱们国内的一些搜索的一些引擎来搜到一些概念。 嗯嗯， 大部分都会讲到这个，比如说它源自于跟这个非洲有关呐、 啊。那么爵士乐其实它现在也分很多种了，比如说什么新奥尔良爵士啊，什么摇摆乐呀，什么冷爵士、自由爵士，这也是我查的资料，有好多这个类型。一般是分哪几个类型呢？ 刚才您说的这基本上就挺重要的，主要的几个类型了。它实际上。爵士乐是一个从两个层面去分类它，如果讲能讲好几天。 嗯， 这简单的就是一个从这个时代层面， 嗯， 它随着它的从时间去进化成演变成不同的种类出来，再一个从地域， 嗯， 就是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我听北欧的爵士乐， 嗯， 或者我听中东欧地区的， 嗯， 或者我听南美洲地区的，这按地域也能分出来，特别明显。 嗯， 啊，那按这个时间来，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是一个时间轴，比如说从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Dixieland 那么成长出来，我们大部分人， 嗯， 认为的爵士乐其实是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您说那个大 swing 摇摆。 哦，摇摆 那个概念大家一听就知道，哎，这是爵士乐。但有时候我们给大家听别的一些样貌的东西的时候， 嗯， 有时候人们会有点含糊。 就是它的分类其实有不同的轴线， 太多了。 你按地域的这个轴线来分，或者是你按它时间时代的这个发展轴线来分。 对， 这本《如何听爵士》这个书拿在手里头不大，但是还蛮厚的，纸质还不错，挺轻的。 对，我给它的定义是一个清晰轻巧的赏月指南，拿在手里是很轻的。我们用的是那种进口的轻型纸，感觉就跟国外小说的那种。嗯，手感是很像， 拿着手里手感还蛮好的哈。 对， 这个我真有发言权 啊。 我前天还跟他说呢，哎，我说这个书一拿手里觉得特洋气， 是吧？ 就是那洋气，首先是他那个书的大小在手里， 嗯， 然后呢，再有他那个就那个色彩，包括纸张的那种感受， 嗯， 然后他那个重量， 嗯， 就是哎，我说这。怎么那么国际范儿感觉 啊？轻哈，就一般觉得那么厚的书可能会特别沉，但是真的出乎意料，我昨天一掂那书也觉得好轻啊。 就很多欧美的就现在用的这种书籍的纸张，我不知道是因为环保还是因为什么，其实早就那样了，国内这样的书还不太多。 嗯， 这个书特洋气。 咱们以前老讲究这铜版纸厚沉厚沉的， 对， 尤其那些时尚杂志，哪有沉甸甸的跟板砖似的？ 对，所以很符合爵士范儿。 啊、哦，来，栗子跟我们说一说，《如何听爵士》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这本书它其实最大的特点是它作者非常厉害， 嗯， 他本人是一个音乐史学家，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爵士乐评人，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听者，但他本身又是一个钢琴的演奏家，所以他又是一个实践者， 嗯， 那这两个角度混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就是会让他的视角非常的独特， 嗯， 他会既是一个鉴赏者又是一个实践者，他就可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去提出自己的一些赏乐经验， 嗯， 整本书里面有非常多他自己的一些赏乐的小窍门。这本书之前我们是请有代老师推荐的，有代老师看完之后跟我说，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拍大腿， 兴奋是吗？ 所以我是想，对，我希望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去寻找一下是不是有让你拍大腿的瞬间。 其实黄老师也前几天也把这本书看了一下，我知道你们俩也商量了半天怎么把这个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哈。里头这个书里头应该说提供了一些欣赏爵士乐的窍门和这个方法哈。您看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他不光是从那个风格分类， 嗯， 包括那就是一些关键的转折点的那种，就大师级的人物， 嗯， 把音乐的方向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大师的人物， 嗯， 同时还把那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个爵士乐的这个从时间轴的分类以及从地域性的分类他都提到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全面的一本书。 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在最前面他引用了艾灵顿公爵的一句话，就是聆听是音乐的核心， 嗯， 后面也讲到艾灵顿公爵自己也讲说，我在音乐里面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去听， 嗯， 所以其实我们这本书叫如何听爵士，它并不是去用那种乐理啊讲很多的知识点啊让你去怎么去听爵士，它更多的是说首先你要有这种耳朵，你要把耳朵打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嗯， 然后它里面是提供了一些指引，就是如果你想听这个时代的你去听什么， 嗯， 如果你想去听那位大师的你去听什么， 嗯， 它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导览，但并不是， 嗯， 并没有讲太多的乐理知识， 所以这本书它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目录或者是名单，告诉你什么时期有些什么样的大师，这些大师他的作品能够传承下来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你可以通过他的这个介绍你来听这些爵士乐，可能就会对爵士乐会有一个 比较多的了解。 对，他介绍的这些大师，包括某些作品或者某些分类来说，就是这含金量是很高的。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本身这本书是他一个个人的视角，他就像是说，哎，黄庸老师说这个菜好吃，这种感觉，就是作者说这个歌好听，那我们来听一听到底好听不好听。 嗯， 好听不好听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去尝尝鲜，去探索一下这个好奇心。嗯， 所以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不但告诉你这些这个几个爵士，刚才我们说了九位爵士乐大师他们的一些经典的这个作品哈，而且这是一本可以边听边看，边看边听的书，有个很奇特的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个也是我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想法，因为它里面推荐了很多的音乐，然后他讲说这个音乐啊，它里面是轻快的，是非常活泼的，那个是非常冷静的，是非常细腻的。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就想，那这个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要去感受一下。所以我就一个一个的把它查出来去听。那后来我就把这个所有查出来的歌，一共大概有将近100首，把它做成了一个歌单，大家如果拿到这本书的话可以去扫码，就可以听这里面所有的歌了。 哦，就是在介绍到这个乐曲的时候，你扫一下这个码，你就自己可以在 它有我 手机上 按照这个作者介绍的这个流派，然后把每一个流派的代表性曲目都放到这个歌单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所以说这是一个可以边看边听的书哈。那么现在很多人也都流行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歌单，今天我们也想让这个黄庸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歌单。在您之前给我们的歌单里，有一首可以说是三位爵士乐巨星联袂演绎的经典，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听到的这首 Home 家园哈。来，我们先稍微听一小段。在现场听还觉得特别的感动，这首曲子是吧？ 对，这个哎呀，这就不得了。这是一个钢琴的三重奏。这个演奏钢琴这个人的前两年已经去世了，他其实是一个法国的著名的一个爵士钢琴演奏家。叫 Michel Pacciani。 他实际是一个严重的小儿麻痹患者。他 那怎么弹钢琴啊？ 他只有手和胳膊是发育正常的 啊。 然后呢，其他包括他的脖子、头是歪的，然后那脸也是其实是扭曲的。然后那腿根本就比凳子往下垂一点，20公分就那么长了。 那踩不着底下哈。 他的脚的机能还他是能动的，所以呢，他的每次演奏都会把单独为做一个连接的一个踏板，连接到钢琴的踏板上。但是他是最伟大的一个爵士钢琴演奏家。然后这个贝斯手，是叫安东尼·杰克逊。是一个美国黑人的一个就电贝斯演奏家。这也是咱们现在这个目前地球上的一个尖儿。 这个词儿 到头了，到头了。然后这个鼓手叫 Stevie God。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打爵士鼓的尖儿。所以这三个人这张专辑是应该这是一个现场。他们出了不少专辑，其中这张专辑我特别爱听，就是非常美丽的简单的旋律。然后呢，进入到后期，他们三个人在即兴的现场作曲、现场创作当中，把每一首歌都演绎的，就是你超出你的想象。然后最终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主题，这也是传统爵士乐的最最经典的演奏方式，就是一首小歌。我给你唱出来，弹出来。然后呢，根据这个歌的思路，我们和包括它和声调式体系，我们进行现场创作，现场就演。演到哪儿不知道了。就会发生成什么样，是特别雄壮了还是特别安静都有可能。然后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再把这个歌重复一遍，这么三段式，这是爵士乐最最通常的演奏方式。 其实您说到这个爵士乐这种通常的演奏方式，就提到了刚才一个词儿很重要，就是即兴。 对， 这个其实提到爵士乐，很多人也会说到这个词儿。包括我们现在其实看很多这个影视作品里头，就是看到一个这乐队的这个小号手哈，随便的这个就是或者是什么键盘手，就随便的即兴就开始弹一段，然后就特别特别美。好像这个爵士乐的这种即兴也是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灵魂之一是吧？ 对，核心。 核心哈。 那就是说其实你每次听到爵士乐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每比如说他会写，如果你按照一个曲目单，比如说某一个人，比如说我吧， 嗯， 我演奏了一个曲子， 嗯， 叫什么名字， 嗯， 然后呢大家听到了这张唱片或这首，或者是在音乐会里看到我演这个了， 嗯， 等明天如果我还演这首曲子， 嗯， 完全不一样。 我们前期聊到爵士乐的时候，王老师第一个想推荐的据说就是这首歌是吧。 嗯， 我想我是个想你的傻瓜，这个叫预成中文叫比利和利丹， 比利 Holiday， 比利 Holiday， 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爵士的歌手，只可惜是英年早逝。这个歌也很忧伤哈。 对，这个歌非常忧伤。其实我觉得特别能代表他的一些经历。 嗯， 简单说就是，比如说，因为爵士歌它也是有很多即兴的， 嗯， 它有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他有一次在酒吧里演唱的时候， 嗯， 他在舞台上看着舞台的那个观众的最后面，他其实是一个过道，那过道有一个镜子，镜子旁边就是洗手间， 嗯， 然后呢，很多客人会经过洗手间再回来再继续听他唱歌，他当时那个歌词的有这个录音的，还当时的歌词里就直接唱出来了，他说谁说只有女人爱美， 嗯， 我看到刚才经过洗手间的男女停留在镜子前面时间最长的都是那些男士，就很多特别有生活的东西。然后他呢，他的所谓的有点忧伤嘛，就是其实那个时代他们这美国也是种族问题比较严重，他当时已经几乎美国的每一个家庭，包括中产阶级，包括很多各阶层的人都在听他的歌，他已经是巨星了， 嗯， 但是他有一天犯了心脏病，这是传说。 嗯， 犯了心脏病之后，到达医院门口，他就死在了医院门口，因为医生不能让黑人进这个医院， 哦， 他就这么去世的。 哎呀， 所以就其实也这时代也是挺无奈的。 对， 就是换句话说，这医生都可能是他的歌迷的。 歌迷 啊，但是不行。 嗯， 对，关于这个，我在补充一点书里的内容，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写这本书，他一再强调，他说爵士乐，乐手有很多花边新闻啊、八卦呀，啊，说我不想让大家关注这些， 嗯， 我想让大家去关注他们的音乐。但是他讲到 Billie Holiday 的时候， 嗯， 他就讲说这位歌手跟他的音乐跟他的生平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嗯 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造就了他的音乐，他在音乐里面向大家敞开了心扉，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听他的时候也一定要务必对他要敞开自己的心，这样才可以听懂 Billie Holiday 的音乐， 嗯 嗯，是非常特别的。 嗯，我觉得确实是很有意思，大家可以从这个书里头，到时候从这个你们找的这个歌单里头还可以听到他更多的这个作品哈。 对，没错 啊。这是一位歌手，另外还有，我们现在再来听听这一段。这个黄老师来介绍一下吧，这首也是特别美的一首歌，而且是这个家里头两代人哈都是爵士乐手。 对， 对，是爵士乐的巨星。这个女歌手的父亲呢叫 Nat King Cole， 嗯， 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一个爵士乐的歌者巨星， 嗯， 但是也是已经去世了。 他那个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里头的这个配乐， 就用了他父亲的这些音乐和歌。 哦， 然后呢，这个他的女儿呢叫娜塔莉， 嗯， 娜塔莉寇，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歌手，因为她是比较近现代了， 嗯， 就是实际上有一个特别对我来说挺悲伤的一个消息。 嗯， 我听她的专辑已经听了好几年，然后呢，就在前几年的时候呢，我联系她，我说我希望让她来北京来演出。 嗯， 然后她也答应了，她说但是她身体呢稍微有点不舒服，她说看看能不能，把身体调整好再来。结果她就去世了。 就在前两年去世的。 哎呦，好。 但他这首作品为什么给大家听？这是一首把爵士乐最经典的三首歌。 嗯， 就是 For Sentimental Reason, Autumn Leaves, 还有 Tenderly 这三首歌，他编了一版在一起， 嗯、 就是把一下给唱完，重新配戏。这张专辑的质量极高， 嗯， 极其值得收藏。然后最感人的还是，就是华纳当时，我记得是华纳那个公司， 嗯， 当时呢，因为他父亲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明星， 嗯， 所以呢，在他们的库里有那个母带有他父亲的分轨文件， 嗯， 然后呢，前几年他们出了一张，就是叫《Unforgettable》那么一首歌， 嗯， 那首歌是特别有名的一首歌， 忘不了。 然后把这个父女俩合在一起了。当时他父亲已经去世了， 哦、 然后他出这个专辑唱这首歌的时候是男女生对唱， 嗯、 哎，特感人。 啊、哦，想想 就是把他父亲在那个硬盘里留下来的声音， 嗯， 贴到了现在这轨上，父女俩一句 跨越时空的对唱， 对对对，特感人。 Oh. Your arms open wide and close me inside. You took my lips, you took my love so tenderly. 真的是很想闭着眼睛好好欣赏一下哈。但是黄老师带来的歌单实在太丰富了，我们还要换一首歌了哈。这首是来自被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萨克斯管演奏家约翰·科特兰。 对 ，John Coltrane。 啊，听了半天还没听到他唱歌，先听一段吧。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可以说是真是最伟大的， 嗯， 就是爵士乐萨克斯，就是无论学习的人还是听的人， 嗯， 你是不可能绕过他啊，必须要就要去接触的。 其实刚才前面节目您也提到过他， 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提到的人。现在甚至有些国外的一些那个教堂，或者一些甚至跟宗教有关系的， 嗯， 一些那个活动上会派发印有他的头像的那个 T 恤衫。 哦， 就是其实我个人也觉得， 嗯， 听他所有的这些专辑有很多，就这首歌叫 Say It Over and Over Again， 实际上就跟说我爱你是一样的，这句话你可以永远重复的说， 嗯， 然后呢旋律也是就是从心里就心灵里就 流淌出来的， 对，所以我就听他很多他的旋律，他的音乐， 嗯， 他不但是时代的那个就是变革音乐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他这些所有的声音，你感觉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个被上帝摸到后脑勺的人，我觉得他就是 天才。 对，他的这些声音或他这些旋律是哪儿来的呢？ 嗯， 我觉得他肯定是跟我不一样的。我要去想去编，或者是感情触动，他有可能真是上面直接，我告诉你，你有任务，你要传达给全人类一些东西。他 所以说，艺术家真的还是有天分的哈。 嗯， 有的真的是就我们想破了脑袋也未见得想得出来的这种，就是他自己就本身是有这样的这个悟性和灵性。 对对， 嗯， 这摸到后脑勺了，我觉得。 而且这个艺术家的音乐，他本身都有很强的个人色彩。 嗯， 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每个人的音乐，他其实都有自己的个性在里面，所以就是音乐里面也蕴含着一种心理学。 嗯， 就是比如说那这位爵士音乐家，他性格暴躁，他的音乐可能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本人是比较忧郁的那种个性，那他的音乐可能是什么样，都会有一些影响。包括作者讲到说，如果我有个朋友， 嗯， 这个朋友他不会演奏音乐，但是这个他演奏音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我都能想象出来。 嗯， 就是他有一种关系在里面。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黄老师，好像很多人都认为爵士是一种特别忧伤的这个音乐，是这种理解对吗？ 应该还有点片面。嗯，有点片面的，这应该不是爵士乐，它就是音乐，什么形式都有 啊。 啊，然后呢，同时有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观点，我认为通过今天这个节目也都希望大家能注意到， 嗯， 爵士乐作为一种艺术音乐是有高度的，像海洋一样广阔的音乐类型。 嗯， 它不是只跟咖啡、雪茄和一杯红酒有关。不是这样的， 就是让那些歌给闹的哈。 对，就让，但是那没有问题，因为爵士乐里确实有那类的歌，让你觉得很安逸、很舒适。 嗯， 但是爵士乐里有很多大家没有90%多你都可能都没有怎么接触过的更主流的一些真的艺术作品，有太多了。 嗯，那么这个爵士乐，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说一些词儿，比如说什么什么布鲁斯啊、蓝调啊。 等等，这些它跟爵士乐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就是一开始咱们说的问题，当这欧洲强大的这古典基因 嗯 在北美洲碰到了黑人的蓝调、 嗯、 Blues 的时候， Blues 就是 Blues， 嗯， 有纯 Blues 跟爵士没关系的，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大师。然后呢当这两个碰一块儿的时候产生了，因为 Blues 是一种即兴的随意的一种演奏方式， 嗯， 然后呢古典音乐又是理论化的，当这俩碰一块儿的时候出来一个爵士乐，所以它与 Blues 一定有关， 嗯， 并且在传统爵士乐里会老有 Blues 的那些音符啊或者乐句的影子， 嗯， 但是呢Blues 不是爵士，爵士也不是Blues，他们俩的关系是那样的， 有些血缘关系 是那样式儿的， 还是融合的关系哈。 通过嘉宾的介绍，我们对爵士乐的过去、现代和将来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大家不妨打开这本书，在都市的喧嚣过后，静下心来，一起去品味经典的音乐，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好了，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端午，感恩父母，

防止罗家人将甲骨转移。罗振宇心急如焚，他利用儿子当校长的机会，让儿子每天上班在衣服里偷着夹藏几片甲骨，存放在学校里，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后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他们闯进了罗公馆，要求罗振宇必须交出甲骨，否则就是造反。 那么大连工厂的那一箱甲骨就是被日本人抢夺来的那一箱吗？这还只是个推论，后来还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罗振玉虽然曾经拒绝把甲骨献给日本人，但实际上他后来和日本人私下有过交易，把甲骨卖给了日本人。真的是这样吗？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带着家属逃到了日本京都，在那儿一待就是8年。在这期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并且在王国维的协助下撰写了殷墟书契考试。我手里有这样一本殷墟书契考试，里面有原稿和信札，这里面有罗振玉的照片。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甲骨文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当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不是罗振玉用卖甲骨的钱出版的呢？我们这里有一段采访录音，说话的人就是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那听一下。 为了印书，为了搞研究，那么这个费用没法出，那么呢他就把他带着一部分材料，包括一点铜器甲骨啊，数量不是很多，他转给了这个日本人。这些个藏品现在都在京都大学，就在日本大学，都在私人手里。 看来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箱甲骨究竟是不是罗振玉卖给日本人的说法还不大统一。不过在查找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还了解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覆灭。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玉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1931年前后，罗振玉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町，也就是现在的旅顺口区洞庭街，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3层俄式藏书楼，取名大云书库，是当时大连地区唯一的中国人藏书楼。罗振玉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诸多古玩甲骨等也放置其中。 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洞庭街3号的罗公馆病逝。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家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 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位甲骨学的奠基者就这样撒手人寰。但罗振玉是如何拥有了这么多片甲骨的？传说中罗振玉确实找到了甲骨的出土地吗？这些罗振玉视如珍宝的甲骨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大连工厂的柜子里呢？稍后我们继续为您揭秘。下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明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如今的通州在北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商周到明清时期，其历史文化的发展变迁对今日通州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首都博物馆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正在进行，汉瓦藤砖诉说着通州的哪些变迁，辽金元3代的兴盛如何开启通州的水陆会要，明清时期通州成为了怎样的漕运重镇。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去了解文物里的千年通州。 爱情的

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27号星期日，农历4月30。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上一节我们一起和您聊了一段发生在1945年的事件。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一堆白骨散落在一个被遗弃的柜子里，这些白骨可是非常有来历。他是中国甲骨学的奠基者罗振玉费尽一生心血收集来的甲骨。那么这些甲骨为什么会流落到大连，又是如何被日本人盯上的？这一切的一切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赶紧继续我们的讲述。 1945年，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接管了旅大地区。苏军进驻不久，便强行征用理顺扶桑町一带的日本高官住宅区，改作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就包括罗振玉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并把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因为苏军征用房舍很仓促很急迫，罗基祖一家人不得不暂时搬到一家旅馆暂住，那些甲骨的命运再一次面临危机。关于那段经历，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是这样回忆的。 这时候他们那会就把所有的铜器甲骨从楼顶上的窗户扔出去，扔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山坡，书籍啊甲骨啊铜器顺山坡就滚下去。那个时候东北很冷，这个附近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捡这个书皮书壳啊，线装书那个书函套前后夹板来烧火。 秀才遇到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罗振玉大量珍贵的藏品就这样在混乱中散失了。据此推测，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一箱甲骨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流散的。说到这里，这一箱颇具传奇色彩的甲骨的来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那么它后来的去向又是哪里呢？在寻访这个文物界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的时候，我们查到了1986年1月出版的《文物天地》上的一篇文章。这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叫《甲骨入藏山东记》，里面有一小段，有这样一个小标题，一只密封的大铁箱，说的正是这件事儿。写这篇文章的是两个人，一个叫严强，一个叫习伟。那么这个严强和这箱甲骨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严强，山东博物馆研究员，1982年 严强到山东大学进修。两年以后，严强学成归来，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甲骨。收藏在山东博物馆的甲骨和大连发现的那1000多片甲骨有关系吗？严强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在博物馆关于甲骨的档案中，他见到了这样一个名字，张修己，原中共胶东区党委保卫局局长兼军法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后，点燃了胶东大地的抗战烽火。胶东特委派张修己留在威海沟鱼家村负责联络工作，他和山东博物馆里现存的这批甲骨有着直接的关系。严强立即给当时已经离休住在烟台干休所的张修己去了一封信，询问这批甲骨的事。这时候张修己已经78岁高龄了，他不但回了信，而且作为这批甲骨的第一手经手人，他还详细介绍了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那么收藏在山东省博物馆的这些甲骨是不是就是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些甲骨？ 1945年11月，当满满一箱子价值连城的甲骨出现在大连工厂之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去的干部和同志们惊讶之余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既然弄清楚了这箱甲骨和罗振玉的关系，军方很快联系上了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经鉴定，这确实是罗家当年的收藏。但是就当人们以为罗继祖会抱走这箱甲骨和自家收藏团聚的时候，罗继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将这箱甲骨片交给解放军和政府，将国之瑰宝还给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箱甲骨，同志们立即写信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当时的胶东行署各救会会长正是张修己，他迅速做出了批示。后来在80年代，张修己写给严强的信中，对当时的情况他是这么回忆的：我马上回信说要尽力保存好，不准丢失一片，秘密装船把它运回来。这东西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苏联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抗战胜利之后，敌人已经撤出了大连，那为什么在转移这箱甲骨的时候还要秘密进行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东北政治形势还相当复杂。 因为当时呢，大连是属于苏联占领，那么作为他占领区的所有的日本人的产业，那是归占领军所有的。尽管这些东西是我们中国的，但是在苏联当时占领下，这些东西如果一旦暴露出去，恐怕就会惹一些麻烦。 当时的胶东根据地在山东省的栖霞地区，甲骨秘密运到山东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它们埋在了栖霞陶家村的地下。但是没过多久，栖霞这个美丽的地名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一带，刚刚摆脱了日军侵略的胶东地区又一次陷入了战火之中，栖霞地区也就成了前线。在解放战争初期，胶东半岛是连接关内关外最重要的跳板，又是山东我军最后一块根据地，医院、伤兵、兵工厂、后方机关都集中在胶东，所以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三大战略目标，即为占领政治根据地延安，占领军事根据地蒙山，占领交通供应根据地胶东以及烟台地区。胶东三面环海，形同牛角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敌军步步推进，很快胶东根据地只剩下东西不到70公里，南北不到40公里的狭小地区，失去了回旋余地，甲骨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一天深夜，栖霞陶家村的许多户人家突然在睡梦中被叫醒，八路军临时召集民兵，要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这段历史即便只是听严强的转述，我们依然能够感到当时那种危险和紧迫。 1000多片珍贵的甲骨在战火中一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的撞击。直到济南解放后，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收集到的文物全部迁往济南，其中就有包括战争时期这批保存在山东莱阳的甲骨。如今这批珍贵的甲骨被完整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据统计，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1234片甲骨仅仅是罗振玉毕生所藏的一小部分。那么其余的甲骨如今在哪儿呢？ 从1961年到1983年的20多年间，著名甲骨学家胡厚轩曾经对中国近90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甲骨数据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结果发现罗振玉收藏的甲骨现在分别收藏于山东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博物馆等地，总计5883片，加上流散到日本的有5743片，共计11626片。然而罗振玉所藏甲骨就算保守估计也有20000片，如此算来至少有将近10000片珍贵的甲骨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罗振玉发现的这批甲骨内容涉及殷商的政治制度、王室结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方国地理、军事战争、宗教祭祀、文化礼制等多个方面，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是研究当时诸多方面史料的重要证据。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为加强对故宫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古建筑修缮、文物修复和展陈提升等工作争取更多时间，故宫博物院决定从2018年6月开始实行周一全年闭馆。故宫博物院表示，今年是平安故宫工程后半程的关键一年，相关工作进入到了实际实施和攻坚克难阶段，同时院内各项固定展览和专题展馆正在进行调整和提升，希望带给观众全新的体验与感受。据悉，在闭馆的同时，故宫博物院内的各项工作，如古建筑和文物的检查保养、展览设备的维护、基础设施的检查保养和施工等将照常进行。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正在故宫延禧宫东配殿举办。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珠山北路出土的100件瓷器在这次展览中首次公开展出。据介绍，这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联合举办的大型专题瓷器展，也是国内外首次举办以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为主题的展览。展览共展出251件组瓷器，其中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修复品共138件组，展览预计持续到6月17号。观众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入院后可免费参观。同样来自故宫博物院，燕德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也正在故宫神武门展厅展出。这次展览共分8个单元，展示清代宫廷藏砚140多件，另外还有30多件辅助展品，昔日文房工具，今日艺术珍品，每方砚都反映出各个时期手工艺品的制作水平，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大部分展品都是首次展出，这次展览不单独售票，观众们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入院后可免费参观。这个展览将展览到7月29号。 每年六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六月九号。在此期间，文化和旅游部将集中展开一系列的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今年遗产日非遗活动主题是多彩非遗，美好生活。到时候将有包括全国非遗曲艺周、非遗公开课、非遗影像展在内的3700多项活动同步展开。此外，在今年国家文物局还将推出约会文化遗产、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览等一系列相关活动。记者从延庆区文委获悉，延庆区正组织专家考察全区长城资源，将于今年完成长城文化带建设五年发展规划的编制。同时，今年延庆还将完成岔道土边长城烽火台和水关长城塌方段两个长城抢险修缮项目。根据初步规划，延庆将打造一园、两域、三县、四区的格局，其中长城驿路廊道线作为京张铁路、京藏高速、关沟古道交互延伸的交通要道，将通向北京世园会和冬奥会两大会址，是延庆长城文化带中的精华段。由于种种原因，鲁迅先生存世的全部照片从未真正完整的以大尺幅高清的形式系统的展示给世人。最近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所编的新书《鲁迅影集》面世，这部影集首次完整收录鲁迅一生留给世界的全部影像。这些照片或独照、或合影、或摆拍、或抓取、或端庄、或携去，有日常生活留影，也有工作状态记录，都是鲁迅生命中有意味的瞬间。他对研究鲁迅的作品、生活、思想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北京大学健康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吃一个鸡蛋可以让患心脏病的概率显著降低。虽然鸡蛋里面含有大量的胆固醇，但重要的是鸡蛋里面的高蛋白和维生素对人体的好处已经超过了胆固醇带来的弊端。为了证明鸡蛋对心血管疾病有帮助，有科学家针对来自中国十个不同的地理区域约50万到30万名79岁健康的成人做了一个历时9年的跟踪调查。研究指出，每天吃一个鸡蛋的人患出血性中风的风险降低了 26%，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 18%， 中风死亡的风险则降低了 28%。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不少井盖最近换了新装，每一个卡通图案对应着一个物理学公式，科学与艺术在24个井盖上碰撞出有趣的火花。一只青蛙站在木块上，在河流中自在的漂流，背后蕴含的便是大家熟知的阿基米德浮力定律。一只猫咪望向鱼缸中的小鱼，猫咪眼睛看到了鱼的位置比它实际的位置要高，其实这是斯涅尔定律，也就是光的折射定律在中间导轨。这是中科院物理所为了迎接成立90周年所庆和公众科学日的活动，特意策划了井盖涂鸦活动。这些井盖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兴趣，不少人特意来到中科院物理所来围观这些最有学问的井盖。2018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4号到7月15号期间在俄罗斯11个城市的12座体育场举行，这是俄罗斯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世界杯主办国。世界杯前夕，莫斯科将在城市的东北、西南和中央区开设6个球迷邮局艺术区，在球迷邮局里，人们可以把信件和明信片寄给自己、朋友、亲人或者其他来观看世界杯的球迷。这个互动区将在6月15号到7月15号期间每天9点到21点开放。开设球迷邮局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足球在莫斯科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人们对于世界杯的兴趣，为世界杯增添欢乐的节日氛围。今年秋天，披萨博物馆将在纽约正式向公众开放。这座博物馆不会像普通博物馆一样把各种老照片挂在墙上展示披萨的发展历史，它的目标群体是当代爱好数码产品的访客们。这座博物馆里有披萨海滩、披萨山洞，还有几个奇幻屋，里面各种各样的披萨供人摆拍。展览馆把这些新型吸引人的拍照的展品看作是艺术世界的迪士尼乐园。展览馆希望通过这些当代艺术与食品的结合，使参观更具趣味性，给观众不一样的欣赏体验。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